各位好，现在我来说一下蜜蜂和蜂蜜。那天准确讲是25号星期天，有人在群里发一张图片，那是一群蜂，离巢的蜂在野外抱成一团。据我的目测，那群蜂可能有15000只左右。你别以为我胡说啊，等会我说完以后你可能会相信我讲的话。那么现在我稍微系统的来讲一下。在我们中文的应试教育的写作的习惯当中，都把蜜蜂作为勤劳的象征，都用大量的文字来歌颂了蜜蜂的勤劳。应该说这不过分，这非常恰当，蜜蜂是非常非常勤劳的。那为什么这么讲？我们来说一下蜜蜂的勤劳是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蜜蜂啊，它是酿蜜的，所以把它叫做蜜蜂。还有马蜂啊，同了马蜂窝是吧？马蜂窝就不得了。那蜜蜂呢，它是酿蜜的，给人类送来了甜蜜。那么蜜蜂呢，在它的劳作的季节，准确来讲，一般呢在南方啊是春夏秋三个季节。蜜蜂在冷天它比较怕寒冷，冬天它是不能采蜜的。在劳动的季节呢，蜜蜂它的寿命，工蜂啊，工作的工，工蜂呢只有十几天到二十几天。在冬天它不出来采蜜的情况下可以活半年。这个工蜂呢是生生累死的，所以它的勤劳是有口皆碑的。蜜蜂呢它分为三种，就像鸡呢分为公鸡和母鸡，但蜜蜂呢不止两种，是有三种。一种是工蜂，这个工是工作的工，工蜂；一种是雄蜂，你看在蜜蜂的蜂群当中黑乎乎的，全身都是黑的，那是雄蜂，那是蜜蜂中的雄性，是给蜂王交配的，这个是好吃懒做的，从来不干活的，只干一件事，就围着蜂王转。还有一个呢，就是蜂王，准确的讲是王后。这个蜂王或者说王后呢，它是产卵的。它产的一只卵就是一只蜂，孵化以后就是一只蜂，它是个卵生的动物。那么孵化的多呢，如果顺利的孵化，这个蜂长大了，那么它就会有是一个强大的蜂群。所以这个蜂王的产卵的能力决定了一个蜂群的强弱。那么问题来了，那么产的卵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会在同样的卵当中会生出来工蜂、雄蜂和蜂王呢？那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它们的食物不同。当这个蜂王，我习惯用蜂王来说吧，实际是就是王后，是雌性啊。当蜂王产下卵之后，还需要去喂养，它才能长大。那么用这种喂养呢，就是用不同的食物来喂养，那么这个它所生出来的蜂的工种、蜂种是不同的。那么吃的最好的是蜂王，吃的次好的是雄蜂，就什么都不干的，那个蜂啊，蜂子里面啊，蜜蜂里面的八戒啊，什么都不用干，好吃懒做的。那么最勤劳的工蜂呢，吃的最差。同样的卵，如果喂的是蜂王浆，那么它长大之后呢，孵化之后，它就变成蜂王，就是王后。如果喂蜂蜜，它生出来的是雄蜂。如果喂花粉，它生出来的是工蜂，是工作的工，活生生被累死的那个工蜂。那么这些蜜、花粉、蜜、蜂王浆是怎么回事？怎么来的呢？大家知道啊，这个蜜蜂要采蜜，那出去采蜜的呢是工蜂，工作的这个工蜂。那么它出去时候呢，它是采花里的蜜。那么最好的呢，就是这个花里面，大家小时候顽皮，不知玩过没有？小时候我们缺衣少吃的，那么经常把那个花朵摘下来，在花蕊当中那一滴哈，那一小点，就是甜的，那里面就有糖分。那么蜜蜂去采蜜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我们姑且叫做露水吧，把它吃到肚子里面。你看那个工蜂采蜜回来，它那个肚子就胀鼓鼓的，会蹦得发亮，那里面就是花中间的这个甜蜜的这个液体状的这个花蜜的花园吧。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看到一些蜜蜂、工蜂飞回来，这个腿上裹了两大坨黄色的，这个就是花粉。 花粉和这个花的这个蜜呢都可以变成纯度很高的蜜。这个花粉它采回来之后呢，是把它封存在这个蜂巢里面，然后进行加工，让它成熟，成熟之后就得到了蜂蜜。那么这个加工过程是怎样的呢？这个蜂群的养殖呢，它有一个自然的养殖，还到人工的养殖。现在你看到的全世界的养殖呢，基本上把它的蜂巢做得非常的规律。这个蜜蜂啊，天生呢它就有一种勤劳的元素，当它在一起做窝筑巢的时候，它就会吐出那个蜡。这个蜡字呢是在我们南方把它叫做蜡，专业的术语呢叫做蜂胶啊。这个蜂胶它吐出来呢像那个蜡一样，然后一个一个的蜂巢的孔，它这种能力是与生俱来的，就像那个鸟啊筑巢一样。我相信这个蜜蜂和鸟都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它的基因里面就带有这种功能。那么无论它在野外筑巢还是人工的这种筑巢，它就会吐出那个蜂胶，我们用术语来说吧，吐出蜂胶筑成巢，有一个个的蜂孔，这个蜂孔是六边形的，大家一查蜂巢就知道它的形状。现代的养蜂呢一般是用木箱，用木箱比较多，用这个木头呢做成一个木框，中间穿上铁丝。铁丝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一个蜂群里面可能会放上10个8个这样的框，一个蜂箱里面啊，这个外面的蜂箱是一个四方形啊，长方体吧，长方体的蜂箱。然后这个蜂箱里面呢又放上这个一个个的框，这个在南方的民间的说法呢叫做裂啊，就是放几裂的这个这个木框中间穿铁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吐出这个蜜蜂啊是工蜂在干的，这个雄蜂只管交配，它不干这个活，好吃懒做的八戒啊，好色不干活。那么这个时候吐出的这个蜂胶就在这个方框和铁丝下结成有序的一排一排很整齐的蜂巢。这个蜂巢由千万个很多很多的小孔，就是六边形这个蜂巢来组成。当这个工蜂把蜜源采回来，可能是花粉，可能是我们叫做含糖量比较高的这个蜜源吧，它就把它吐到这个蜂巢一个个的孔里面去。先说这个液体状的这个蜜源吧，把它吐在这个蜂巢里面去，花粉也放到里面去，放到里面去进行加工。先说这个液体状的它怎么加工呢？它为什么晚上它不飞出去，它为什么还会累死呢？它没得停，它勤劳的基因啊，它也是个勤劳的基因。它把这个蜜源的采回来先吐到蜂巢里面，它不在外面活动，不去采蜜的时候干什么呢？它来加工这个蜜。这个工蜂是把这个蜜呢吃到肚子里，还纯度不高的吃到肚子里，再吐出去，一次吃进来再吐出去 N 次，很多次。它把这个吃进去吐出来的次数越多，纯度越高，极致呢就是蜂王浆。这个蜂王浆可能具体次数我不太知道啊，因为我没那么研究没那么透，就吃进去吐出来，吃进去吐出来。所以我们吃的这个蜂蜜呢都是这个蜜蜂的工蜂 N 次的若干次的吃进去又吐出来。它内部的身体的构造特殊的构造就决定了这个蜜的纯度越来越高，可能水分就越来越少，纯度越来越高，所以它就变成了纯度很高的蜂蜜。高到极致的就是蜂王浆。那么它这个卵如果喂蜂王浆就长出来是蜂王，如果喂蜜呢长出来是雄蜂，那个黑色的给蜂王交配的，如果喂最简单的花粉就相当于粗粮吧，那么它生长出来的是工蜂。所以工蜂干的最多，吃的最差。那么怎么判断一个蜂巢里面有没有蜜？通俗的术语叫做摇蜜。为什么用这个摇蜜不叫取蜜呢？这个是有它的讲究的。刚才已经说到了，现在的养蜜啊，养蜂啊，都把它做成这个蜂巢，做成一列一列的，用木框来做，非常整齐的。为什么做这么整齐呢？就相当于蜜蜂筑的巢非常整齐。你从网上搜来看人家怎么养蜂，一看我说那个木框你就知道了。它摇蜜的时候有一个摇蜜机，所谓叫摇蜜，这个取蜜吧，这个也可以叫做取蜜。但为什么叫摇蜜呢？它是摇的，用摇的方式来取。它有一个桶，桶上面是齿轮，就大齿轮带小齿轮，在里面一般分成三面，就是一次啊可以取3列这个蜂巢放到摇蜜机里面， 当它摇动大齿轮的时候，小齿轮飞快的转，就把蜜甩出来。这个蜜原来封在每一个小小的蜂巢里面，如果这个蜜成熟的话呢，蜜蜂还会吐出这个蜂胶把它封上，就相当于蜡丸哈、啊，就给它封上。所以当摇蜜的时候用那个割蜜刀，那个刀呢有点像泥瓦匠的那找平的找平地上那个工具，很像，那是比它要锋利。就先用这个割蜜刀把它外面封口的那一层蜡，我们叫做蜂胶吧，去掉，然后把这个一列一列的这个一列一列的这个蜂胶呢放到这个摇蜜机里面，当转动起后转动的时候就把它的蜜甩出来。另外再说一下，在这个里面，这个小小的蜂巢里面会有蜜，也还有这个蜂的幼崽，就是这个它下的这个卵啊也会放在跟这个蜜同时放在里面，所以在摇蜜的时候有时候也会伤害到它的幼崽。当这个小小的卵在摇蜜机的作用下呢，可能就是离心力吧，有点像我们你去查摇蜜机啊，你看一下，我用文字上还有它不太图片化的一部分，你好好看一下，这个就明白了。摇蜜的时候把那个蜜甩出来，顺着这个摇蜜桶到了这个桶的底部，然后最后再来取蜜，再来过滤来取蜜，那么它的幼崽呢就是像虫一样，小虫一样白色的，你肯定被甩出来它的命就没了。有可能在摇蜜的同时呢，这个蜜蜂的幼崽就还没有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来到这个世间就去世了啊，这是人类目前取蜜条件所难以避免的。即便是这样的情况，那么现代的摇蜜机啊用这种方式来取蜜呢，对它的幼崽的伤害相对比较小一点。如果野外啊蜜蜂自己筑巢的呢，它基本上是一大堆，它没有这个木框和铁丝的引导，所以它吐出的蜡呢可能结成了一大团。那么过去的取蜜啊，原始的手法的取蜜，包括非洲一些地方啊，什么树洞蜜啊，那蜜蜂它是找一个相对日晒风吹日晒影响不到它的地方来筑巢。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是把那个蜂胶取出来，蜂巢取出来之后给它挤压之后呢蜜流出来里面会有这个蜂胶的成分，会有蜜蜂的幼崽。那是怎么取呢？用过滤的方式，有比较细的滤网来过滤，把这个蜂胶和蜜蜂的幼崽给过滤掉，最后就得到了蜜，它是这么来的。那么怎么来鉴别这个蜂蜜呢？这个蜂蜜的比重比水要大，也就是说，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我们以前经常用的罐头瓶，一瓶装一斤啊，一瓶装一斤水，假设一斤水刚好，那蜂蜜的比重我记得应该是 0.9， 水应该是1啊，这个蜜蜂的蜂蜜应该是 0.9， 也就是说如果纯度完全纯度的这个蜂蜜，我先装一斤水刚好满，你刻下一个刻度，如果号称这个蜜很纯啊，你相信它是纯的，你把它灌进去，它应该是 0.9 斤，就不超过这根刻度。如果它比水还多，它肯定掺了水分，它的纯度一定不高。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鉴别啊，相当于用这种数字比重啊，用目测比重的方式来鉴别。还可以怎么鉴别呢？就还可以就是看颜色。如果你是养蜂的老手，专业度高的话，那么蜂蜜的颜色分很多种，这个蜂蜜的颜色由它的花园叫蜜源吧，由花来所决定。像在南方啊，春天的一般是油菜花啊，还有在苹果花、李花，反正只要有花，蜜蜂都能采。那现在说的呢，就像为什么说西藏的地方川西的蜜好呢？是因为花园好，花蜜就好啊。蜂是非常能干的，非常能够去采，它这个采撷的距离呢是在几十公里啊，你没有听错啊，这个工蜂飞出去啊，它能够是在几十公里，正常情况下呢，多数的会集中在十公里以内，就一万米以内，正常更多是在一万米以内，但是也有到二十几公里的，你大概二十几公里、三十公里的半径内都是它采蜜的范围。所以你看到的养蜂人呢，他都是迁徙的，他随着季节，他是追逐这个花园而走。农牧业牧民呢是逐水草而居，那么养蜂人呢是逐鲜花而居。他根据不同地方的花期和以及对这个蜜源品质的追求呢，来设定自己迁徙的路线。比如春天南方的油菜花，秋天了可能到一些地方，反正以花 各地的花的这种花期，还包括气候，太冷也不行，太冷跟蜜蜂相对比较畏寒，所以到冬天的时候，你看到蜂箱它们木头的嘛，那个有时候在外面会包上棉衣啊，包上被子，放上稻草来给它，来给它保温，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当这个蜂群在迁徙的过程当中啊，顺便说一下啊，这个蜂现代养蜂的蜂箱啊，不说那个自然生长，那么现代养蜂的蜂箱在迁徙的时候，蜜蜂的出入呢是由这个蜂箱下面有一条缝，就开一条缝，让这个蜜蜂钻出钻进进进出出的。它前面有一块平板，这块平板呢类似于航母吧，你把它当成航母的甲板。在蜜蜂蜂箱它没有只有一个口，唯一的出口下面是一道口，这个蜂蜜从下面飞出来，它爬出来以后呢，然后就在这个甲板上起飞了。一般现代这个蜂蜜，我想想啊，它前面会大概数会做一个10厘米左右的宽度，然后下面开一道口。如果在迁徙的过程当中怎么办？迁徙的过程当中必须把这个口封上，因为它很勤劳，见到亮光它就要飞出来。那你迁徙过程当中不停的，你迁徙的过程当中在游动，车拉，就过去可能用马车，现在可能用汽车拖拉机来拉，所以要把它封上，不然它飞出去它找不到，你那个蜂巢是移动它回不来。所以迁徙的过程当中是把下面它的出入口封上的。到了地方了，比如说我们到了这座山了，到了这个蜜园，满山的桃花或者梨花，那么到了这个花园的时候呢，就把它蜂箱放下来。放下来以后，这个封上的手段一般用薄的白纸。为什么用薄的纸而不能用厚的东西一下把它揭开呢？这是有一个讲究，因为蜜蜂它对它的家是很熟悉的，它为什么能够飞几十公里还能回来，它有它的导航系统。那么你现在不搬走了吗？有可能搬了几十公里，有可能搬了几百公里了，有这种长途迁徙的。那么你不是前面封了一层很薄的纸吗？这个纸干什么呢？让它咬破纸出来。为什么要让它咬破纸才飞出来呢？非常重要。在蜜蜂的出入口，蜂箱的出入口，这层薄薄的纸，那古代用什么我不太清楚，现代这边用薄的纸。它把这个纸咬出来以后，出来就发现环境变了，环境变了以后，它会做一个动作，它不马上飞出去采蜜啊，哪里有花闻着去了，不是的，它立刻做一个动作，反向来飞行，就面向它的一个蜂箱，它绕着飞了很久时间，干嘛呢？这个叫做试飞，试验的试。这个试飞干嘛？认自己的新家，我理解成了定位啊，这 GPS 要定位，我新家搬到这了，哦，牢牢记住在这里，这是我的起点。就像今天你打滴滴啊，你可能出发点在哪里，它要试飞绕着它的风向来飞，不是绕啊，正面面对它出入口那个正面来飞，飞上一阵，然后它就飞走了，飞走以后它就会精准无误的回来。注意一下这个风之间啊，它不能走错巢的，走错巢就会打架，因为它气味能够识别。你是这群的风，那么你飞出去采蜜，你回来只能回自己的巢，你要到了别的巢，别人视你为侵犯，就是你的飞机越过我的国境了，没有经过我的同意，那会什么后果呢？立刻有战斗蜂出来把你给办了，这个办了不是扭送法院，直接给你咬死啊！所以这强大的蜂群它的分工啊，包括工蜂也是有分工的，大量的呢是去采蜜的，其中有一个工种是战斗蜂群，那干嘛呢？是负责打架的，这就是它的国防军。那么如果有很紧密的分工有了这个打架的蜂的话，就这个蜂群很强大，因为它足够啊，比如可能有几万只，它才能分出力量来负责保卫。要不然它如果蜂群很少，它有几千只、万把只的话，它养活自己都难，哪里有专门来养自己的国防军呢？它打仗也是需要养军队的，养军队都要花钱。我曾经无意当中碰到过一次啊，因为我父亲从1979年开始养蜂，30多年了啊，业余的，我父亲是业余的养蜂的。但是我从小看他养，所以我就知道这些呢，就是不是书上看来的，就看我父亲养蜂这几十年来的一些记忆啊，记下来的东西啊。顺便说一下我这个背景啊，非专业的背景，但是有足够多的见闻。有一次不小心呢，碰到一群很强大的蜂，强大的蜂只有一个标准，就蜂群多，它的这个蜂群的数量越多它越强大。那么无意当中我从外面碰了一下蜂箱，咣的一声，然后出现了一个奇观，就看见大概两三百只这个工蜂的战斗蜂就出来了，在那个前面的那个小板上排成一列准备迎敌啊，排成一个方阵，就像古代的军阵一样， 那是他的战斗风，就负责保卫的，他是国防军的精锐就出来了。他为什么一定要分出这个战斗风呢？是自我保护的需要。一方面他绝不允许任何一只别的蜂群飞进来，因为他的气味应该是气味的识别，所以他是非找到自己的家，万一有闯入者的立刻咬死啊，他就没有辩解的机会，说我们来通报为什么越过边境啊，给你遣送出境啊。在蜜蜂世界里没有这个规则，直接咬死。那更重要的是防范他的天敌，他最大的天敌是马蜂。这个马蜂呢，他自己不会酿蜜的，马蜂不会采蜜，他吃什么呢？他一般最喜欢吃的是蜜蜂，他就把这个蜜蜂啊抓到以后活活咬死，吞到肚子里去。这个马蜂是食肉动物，马蜂的毒性很大啊，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它的战斗蜂它从体型来讲，一只马蜂可能相当于5到10只这个蜜蜂。那蜜蜂怎么跟它打呢？是打群架的方式。这个战斗蜂一出来啊，可能出来几百只啊，那么它跟这个马蜂打，这个马蜂不是抓奔着它的意志来攻击吗？它怎么办？它上去一群给它紧紧的裹成一团咬住，那么他可能被这个马蜂咬死好多只，但是他用这种打群架的方式，用群体牺牲的方式把马蜂干掉。我曾经看到过好几只马蜂就被这么咬死的。就一只蜜蜂在马蜂面前可能是战力至少是10:1的差距吧，1:10的差距，但是他用这种蜜蜂的团结，这种团队化的作业来对付这个马蜂。所以他的战斗蜂呢，别看平时不干活不采蜜啊，但是他也是以生命为代价来保卫自己蜂群的安全。再说一下这个蜜蜂的分家，蜜蜂的分家一般发生在春天，秋天也有啊，这是主要是在春天。春天万物复苏啊，这是自然的节律。到这个时候呢，这个蜜蜂呢就分家了。而这个时候呢，它生下来一般这个蜂王一天能产几千只卵，那么它生出来很多，在春天的时候啊，先说冬天再说春天。冬天的时候它一般不出来采蜜了。一般首先是没有花了，花很少，万木凋落嘛。除了南方一些地方还有花，另外一个气候太寒冷，它出来会冻死。它蜜蜂相对比较怕冷，所以冬天它一般吃的是自己的存粮。它本来夏天春夏秋啊，凉凉了很多蜜嘛，如果没有人去取蜜的话，那么这个蜜都是它自己的，它足够勤劳，它能够养活自己，冬天就吃自己的存粮。那么现在人不是摇蜜嘛，把蜜取走嘛，冬天它没有吃的怎么办？人就来喂它。人喂这个蜂蜜，你知道怎么喂吗？人喂蜂蜜的话，你要么喂蜂蜜，一般人喜欢用白糖来喂它，或者红糖吧。这个糖呢，先把它搅化，完全的融化了，融化之后再喂。你想几万只蜂啊，你怎么喂呢？它有一个瓶子，这个瓶子是倒扣的，这个瓶子里面先这样说啊，瓶子先顺着放，然后把这个瓶子呢，灌满了你要喂的这个糖水啊，或者是蜜水，或者是糖水，然后倒过来。倒过来放在哪呢？放在它前面，放在前面那块木板上。这下面有孔，下面有孔，一滴的很轻微的把这个蜜这个糖水滴下去，这个蜜蜂就来吃。不能滴得太猛了，太猛就是汪洋大海了。蜜蜂的体型很小嘛，就把它淹没了。一点点的就浸润式的滴下去，这个蜜蜂就来吃啊。这个应该网上能收到图，冬天是这么过的。到了春天，这个蜂王呢产了很多的卵。那么它喂蜂王浆就是有蜂王，喂蜜呢就是雄蜂，喂花粉呢就是工蜂。那么这时候呢，那个蜂王的巢在哪里呢？它比较高啊，这蜂王它出来像一个小宝塔一样，你可以搜啊，你在网上去搜这个图来看。那么这个有几个蜂王就要分几群，原来是有一个蜂王在群里的，这么时候它如果它喂得多，可能有5只蜂王。那么现代人一般要控制这个数量，因为一群蜂假设有5万只，如果要分5群，一群就平均大概是平均的只有1万只了，相对弱小的，有可能怎么办？人会取掉其中几个蜂王的那个卵巢，取掉它，它不是在那个几万只里面那个小巢的专门住的巢，像一个小宝塔。所以用人类干预这种方式把这个蜂巢取掉，比如说5万只，我只留2个蜂巢，那么一山不容二虎啊，一群只能容纳一个蜂王。当这假设就留2只，这2只蜂王孵化之后，就这个蜂群里面就有3只蜂王了。原来的蜂王还会在自己的巢里面，另外2只蜂王就飞走。它飞走去以后，跟着它的人，它的蜜蜂啊，包括雄蜂在内就会飞出去了。飞出去以后，它会在什么地方呢？它一般选择树啊、崖壁等等。 它都是在高处，这是由蜜蜂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所决定，这叫什么呢？叫向上性。这个蜜蜂它一定是在高处来结群的，它首先蜂王先落脚，蜂王落脚在哪里，外面的蜜蜂就跟着落脚，所以你看那一群密密麻麻裹成一大团呢，就是最中心是蜂王啊，最中心是蜂王，然后外面是工蜂，当然最多了，少量是雄蜂，所以它是结成一团，可能在树枝上，可能是在这个崖壁上，就是高处它认为合适筑巢的地方，如果没有人的干预，它就在这筑巢了。那这个巢呢，筑出来就是可能不规则的，就可能顺着这个崖壁或者树啊这么来筑的。那么人一般把它取回来养，有可能是我的蜂飞出去的，或者别人的蜂飞出来了，因为它这个是随机的飞出来的，分群了，那怎么取？取呢，最重要的是从上方来取，因为利用它的向上性来取，不是从下面取。这个取呢，一般是用一个矿，那个可能是木矿或者竹矿嘛，用竹矿重量轻啊，用竹矿比较多。取非常简单，如果以后你看到了你想取很简单，你就一般用布条浸在这个蜜里面或者糖水里面，它喜欢糖嘛，一个喜糖，一个向上性。你在你这个我说竹矿吧，竹矿里面下面有个开口，那开口朝下，你把竹矿放到它上方，放到这个蜂群，它不飞到自然环境中结成了一团吗？放在它上方，放个小一点，就紧挨着它吧，隔个几厘米，隔个10-20厘米，它寻糖而动，它就往找糖，它的嗅觉很灵敏，就找这个糖，同时它往上爬，不要放在下面，它不希望往下，向上性，它就爬进去了。等它完全爬到你这个竹矿里面，你一收，把口一封上，带回家了。你带回家你不要养嘛，你现在应该网上就能买到，你可以买，如果你没养过的话，你试着养很简单啊，你就把这个蜂箱买来，蜂箱里面就有它的蜂巢筑巢的，我们叫列吧，还是用我的习惯语言讲，那一列一列的放好之后，你就晚上注意不要白天，你把它封在里面，白天你一到哗它又飞走了，晚上它看不到亮，看不到亮的时候呢，你就把它全部都抖到你这个蜂箱里面，走到蜂箱里面把盖子盖上，它出不来了。然后呢，前面那个它出入口，你用白纸薄纸给它封上啊，就封上以后放在你想让它在的地方啊，放在屋角啊，放在哪里都行，放上就可以了，你的事就干完了。那么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会看到它把那个纸咬破之后飞出来试飞，认它的新家，它就采蜜去了，剩下的事你不用操心了，它就养蜜，它就去采蜜去了啊，它是这么一个情况。如果你要去取，你就这么来。另外很多人怕这个蜂蜜蛰自己啊，这个我查了一下，这个字不念蛰，念蛰啊，第一声啊。那么它蛰自己是实际上是用蛰你啊，是用这个生命来战斗的。它为什么蛰你呢？是因为它讨厌你，或者说呢它觉得你侵害了它。如果你路过蜂巢的时候要特别小心，这个蜜蜂它讨厌什么呢？最讨厌的味道气味啊，是人类的化妆品。你如果化的比较浓的妆，或者这个化妆品的这个气味比较浓烈，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标志，就想着喊来蛰我吧，蜜蜂，勤劳的蜜蜂来蛰我吧，是这样的。如果当你用的化妆品气味比较浓的时候，尽量离它远一点，不然的话，特别是强大的蜂群，弱小的蜂群没有那么强大的战斗力啊，那种蜜蜂中的战斗机，它可能有一个蜂群有5万只、8万只，它以很强大的这个战斗蜂群就来了，就向你来攻击。但它攻击你，为什么用生命在战斗呢？它蛰你一下，它就死了。你注意观察这个蜜蜂，它蛰你，如果蛰在你手上或者身体上，它除了那个小小的刺，那个刺非常小，除了小刺之外，它后面会带着很小的白色的东西，那是蜜蜂的内脏。它蛰你一下，把它的内脏都带出来。它生命只有一次，它蛰你一下它就完了。它不像马蜂蛰你，那个刺比较粗，蛰了还能收回去。所以它的战斗是以死相拼的，它很弱小，它很勤劳，它能酿蜜，但是它绝不缺乏战斗的勇气。这个蜜蜂，它怕的，它最讨厌的是这个气味，还有马蜂，马蜂来就更加不用讲了，这是它的天敌。另外还有一个呢，怕蜂的这个病虫害。所以真要养好，刚才我说的是简单养非常简单，入门很简单。但如果真要复杂的养呢，还要看它的病虫害。它跟猪瘟一样，怕瘟疫啊，相对少，但是如果有还可能有。最怕什么呢？就怕一些蜂群的交叉。所以你看这个养蜂人呐，他都是独立行动的，不是他习惯独立。你养一群蜂，我养一群蜂，当不同的蜂啊，不，你可能养几十群啊， 我养几十群都用那个蜂箱来分好的，结果呢你的蜂和我的蜂交叉在一起，可能由于基因啊或者是携带的一些成分不同呢，容易导致交叉的感染，我们姑且称为蜂瘟吧，这个是要特别注意防护的。那么人怎么来防止这个蜂的这个蜇人呢，这种叮咬呢？一个就是你不要抹着浓烈的这个香水啊化妆品落过它的附近，万一被蜇了怎么办？那万一被蜇呢，就是一般是用土办法，是用这个肥皂水，肥皂水抹在那上面比较好，这跟人的体质有关，有的人被蜇了就肿得像个猪头，就蜇一下就行了。但我呢可能小时候被蜇了，再加上可能跟我的体质有关，我是有抗体的，我在十几岁的时候被蜇，这好多年没被蜇了啊，如果被蜜蜂蜇了呢，我只有一个小小的红点，一点都不会肿，而且那个疼痛度也很轻。那有人蜇了以后可能半边脸都肿了，饭都吃不下，是这么一个情况。万一你被这个蜂群追赶啊，很多人越跑越快，你是飞不，它是飞着，你是跑着，跑不过，博尔特都跑不过，你这时候不要跑，你怎么办呢？你把它引开。万一不幸啊被蜂群攻击啊，飞舞着攻击，你怎么办？你身上最好有东西能扔出去，最好的东西是帽子，如果你正好戴了一顶帽子，把帽子往前一飞，它可能80-90%的就追那顶帽子去了。然后这时候你怎么办？你就往地上一趴，通俗一点来一个狗抢屎，就往地上一趴，护住头脸，然后它可能还会蜇你啊，少量蜇你一下它会飞走了。蜇你之后呢，它那个刺如果真的被蜇了，刺会留在你身体里面，你就把它拔出来，拔出来以后呢，用这个肥皂水来洗，这个对去掉它的蜜，跟那个对付毒蛇差不多吧，它有毒性，但是毒性还不会特别大，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另外一个呢，喝点什么绿豆啊清凉的这个食品，农村讲呢就不要吃那种发物啊，什么鸡肉啊豆腐啊之类的，鱼啊可能会发物，可能会发，原理都是一样的。取蜜的时候呢，取蜜的时候自我防护呢，一般用头套，就像防蚊子那个这个孔比较细的头套，手上戴手套，身上呢全副武装。但是这个养蜂人呢，一般除了取蜜的时候偶尔用一下，甚至都不用。像我和我父亲有时候去看他取蜜的时候，日常检查吧，你看你把那个蜂箱打开，一般从顶上揭盖啊，从顶上揭开盖之后，你看到几万只蜂在蜂群里面黑压压一片，用手把这个蜂裂啊，拿着这个木框的两头，那手上都爬满了蜂，它不蜇你的。所以我说你只要你不攻击它，它不会蜇你的，你不要惊慌失措用手去拍打。现在我碰到蜜蜂啊，都用手把它兜过来，放到我手心，放到我手背，我从来不被蜇。你知道蜂的习性就不会怕。那有时候我们日常检查都不用戴那个手套，也不用戴这个，没关系，把它看那有没有什么，有没有蜜啊或者等等，这么来处理的。嗯，你懂得习性就能驾驭。这个看蜜呢其实很简单，那个平时候比如说你刚开始接了一群蜂，你先端起来手里掂量一下，感觉一下重量。啊，过一阵子你一掂很沉，那没准别的东西，那就是蜜啊，靠重量来评估。另外一个呢，是晚上去听声音，听声音怎么知道有没有蜜呢？就是特别是天热的时候，你听声音，就是酿蜜的季节啊，采蜜的季节去听声音。刚才说了啊，为了提高这个蜜的纯度，除了吃进去吐出来，水分的蒸发靠什么呢？靠这个工蜂来扇动翅膀。它没有蜜，它就不用那么扇动翅膀了。比如说晚上你经过你的蜂群，你听了里面几万只蜂在扇动翅膀，嗡嗡嗡嗡嗡响成一片，连续不停就有蜜了。有蜜以后它要扇蜂，它就靠这个。它没有对流蜂啊，是蜜蜂的地方，那个蜂箱是蜜蜂的，只有前面那条小条让它出入。那这时候几万只蜂都在扇蜂的话，就说明它蜜有，而且不仅有还很多，差不多可以摇蜜的季节了。所以呢，就是。蜜蜂它是非常勤劳的，在采蜜的季节一般活十几天二十几天，多数只能活十几天，活累死。这个蜂蜜的来源是花，花里面有花粉或者这个糖分，把它采回来，然后经过蜜蜂特殊的身体构造来加工。现在的巢呢就是用蜂箱，长方体的蜂箱再加上长方形的这个方框，我们叫做裂啊，里面穿上铁丝，让它来规范的筑巢，给它创造条件。如果迁徙要把它口封上，让它经过试飞来认得新家，它有向上性，有自我保护性，强大的蜂群，有战斗蜂哈，蜜蜂中的战斗蜂等等。这就是蜜蜂和蜂蜜。蜂蜜非常好啊，顺便再说一下蜂蜜。蜂蜜的糖分比较大，很甜，所以有一句话叫糖甜不如蜜。这个蜂蜜的用途呢，主要用在现代人呐，像很多现代人可能都有便秘这个毛病，肠胃上有这个毛病，所以每天喝一勺左右， 我们讲的一般的汤勺和一勺比较合适，但不能喝得太多，喝得太多呢身体可能超出身体的需求量了，那民间管这个叫做醉蜜。有时候你喝得太多了，比如说小时候我们很馋，而且我们都不放水的，因为没有糖嘛，那么甜的风啊，咔使劲吃，我吃了很多没事啊，我可能就可能吃个三四两半斤啊，全是蜜，没有一点水啊，吃下去很享受，没事。有的人吃这么多会像醉酒一样的形状，我们叫做情况，我们叫做醉蜜，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有蜜蜂有个特殊的一个功效呢，就对这个烧伤比较好，对烧伤的疗效比较好。很多人被烫伤和烧伤啊，都习惯用冰去冰，这个是不对的，这个会产生巨大的这种不好的效果。一般用蜂蜜来抹在上面啊是比较好的，烧伤和烫伤用蜂蜜比较好的。另外蜂蜜还有个特性，号称万年不腐，你这个蜂蜜在常温下哪怕夏天你放它不会腐烂，所以蜂蜜是非常好的。它这个构造我不是理工科，我搞不清，我说不清，但我只知道现象，它叫万年不腐啊。所以这个蜂蜜是极好的，它的纯度你可以通过辨别色泽，也可以通过看它的比重啊，看比重，也通过品尝来辨识。这个蜂蜜的颜色呢，在它容易结晶啊，在天冷稍稍冷一点，应该在十几度它可能结晶了。像这个油菜花的蜜是白色的，像这个雪一样的颜色。那不同的蜂蜜呢，它有这个不同的结晶的颜色，有的是白色，有的黄色。像这个苹果什么颜色我印象不太深，因为我们南方啊更多是油菜花蜜，但是冬天像猪油一样的那个白色。有的骗子啊，他根本就不懂，他拿那个蜂蜜是黄色的结晶了，他跟我说我这个油菜花蜜，我一听我一笑，你还想蒙谁呢？对，这是它的结晶体的颜色。它不结晶的时候呢，像油菜花蜜它不结晶是黄色，大家可能知道蜂蜜是黄色，但它结晶的是白色，还是很神奇的。蜜蜂和蜂蜜，所以它非常的勤劳，我们就像蜜蜂一样的勤劳。现代人是这样的，为了好的生活去奋斗。所以用再多的溢美之词，再多的文字来赞美蜜蜂的勤劳都是不过分的，是应该赞美他们的，它太勤劳了。但里面的门道也是很多的，向上性啊，战斗性等等啊，说了不少了啊，就说到这里啊，谢谢各位，谢谢。我来说一下刚才提的问题啊。先说花粉那个吧。那现在实际上在所谓的养生产品当中有很多卖花粉的，我不知道它这个花粉怎么来的啊，是人工取的呢，还是经过人工取了又深加工过，还是原生态的。如果蜜蜂它采回来的花粉是原生态的，但我估计啊，你用的这个花粉啊应该是人工业化手段取来，因为这个花粉呢你摇蜜机摇出来就会散了，它是一团一团的。那蜜蜂采回来的时候不是原生态那个花粉，你很难取，它绑在腿上两大坨，然后它放到蜂巢里面去。这个我估计可能所谓的现在的这个花粉应该是工业手段去加工的。那么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它是天然的花粉然后加工的，另外一种呢就是完全制造出来的。饭吃完了，谢谢关心，饭已经吃完了，简单吃了一下，现在走在路上，大家听到可能有点吵啊，将就听吧。那么如果是工厂那个工业加工出来的，它的安全性啊，特别如果是在中国的话可能有点堪忧啊。它用原生态的花粉用生产的手段加工还好，如果它用一些东西来合成呢，现在的工业啊，它的合成的这个能力很强大，所以这是这个情况。但是我不掌握这个，我就随便说一下啊，就大概是花粉。另外你说养蜂怎么养，我给你一个建议。你要养蜂的话，呢，首先你要准备这个蜂箱，把这个专业的工具准备好，还有白纸，要封它那个口。现在是开始进入冬天了嘛，日本的气候也比较寒冷，应该是没有的。那春天你注意，春天呢，这个蜜蜂就会分群了。你可以准备啊，我说的那个，如果真想养的话啊，你准备好一个竹筐，那是往下开口的。准备好糖啊，就随时呢把它融化，用那个布条，用个三五片布条，到时候如果要去取，你发现那个蜂群在那里了，然后你就爬到上面，爬到它上方挨着它，它闻到糖向上性，它就往上走了。然后它下来之后呢，你用黑布把它蒙上，它看不到光，它就会跟你走。晚上再把它放到蜂箱里面去，放到蜂箱里面去之后， 白天它咬破那个纸出来，这个是非它就会认它的这巢了。还有一个细节刚才没说，它刚开始是空群入巢啊，它那个巢里面没有蜜的，你还得观察一下，怕它饿了。刚开始它没有蜜，怕它饿死。如果天气好，一直有花呢，你就不用担心。如果刚好你把它取下来，可能连续阴雨啊，它可能采不到蜜，这时候你就得喂蜜。所以你准备封箱的时候，连它喂糖的那个瓶子，或者现代可能是升级成别的工具吧，要把它工具给配齐了。你就观察，平时会注意观察，你出去啊哪里有蜜蜂的，有蜜蜂的地方它必然在春天必然蜂群，它这种蜂群呢不会走得太远，因为那个王后啊，蜂王啊，它飞不远，蜂王的翅膀是很薄弱的，它飞不远，它就在一群工蜂裹成一团来飞的。正常情况下呢，它应该是只是在几百米的范围内，它不会飞得特别远，那个大群的迁徙。所以这是瞄着以后，就用你那个竹框要封得很密的啊，只那开口，除了开口之外，别的要封得很密。取的时候一定要它看不到光，用黑布给它封上。如果晚上去呢，不要用白色的手电筒光去照它。如果晚上去检查蜂群呢，用手电筒的话，用红布蒙着。啊，顺便大家说一下。好的，大致这样。再稍微补充一下，那个花粉肯定赶不上蜂蜜，哪怕它是安全的。再怎么说，因为花粉的进化就是蜂蜜，蜂蜜再进化是蜂王浆，它是这么一个过程。肯定花粉不如蜂蜜，但因为很多人不明白嘛，就是说花粉养生的给你说的天花乱坠，买的没有卖的精啊，是这个情况。